Episode 19. Dialogue 68. 喂， 大钟吗？我是小李。 小李，有事吗？ 张老师要我打电话问你，今天怎么没有去上课？ 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十点才起来。 你为什么睡得这么晚？ 因为昨天是文生的生日，所以几个朋友请他去喝啤酒，我一点半才回家。 你喝啤酒了吗？ 喝了。 可是你明年才21岁，你怎么可以喝酒？ 我今年1月就21岁了。 哦，是吗？对不起。你喝的多不多？ 不多，我只喝了一点儿。 喝太多酒不好，以后别喝。 别跟我说这个，去跟文生说，他喝了很多瓶啤酒。喂，小李，今天的考试难不难？ 有一点难，我想大家都考得很不好。 我没有去上课，老师很不高兴吧？ 很难说，我觉得他有一点不高兴。 明天我们要开始学第10课，我今天晚上得在家预习一下。 你要不要我到你家来跟你一起写功课？ 什么？我们今天有功课？请快来。 好，我现在就来。 Dialogue 69。 这个星期我们有2个考试，难的大家都考得很好，可是容易的很多人考得很不好。 因为第1个是语法考试，所以您觉得很难。可是您语法教得这么好，所以我们也都学得很好。大家都考得很好是很平常的事。 他说得很对。第2个是生词考试，这课生词太多，所以这个考试我们考得不好。